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给这续水，这是南京，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儿、烟卷儿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鸡蛋。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 啊！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分享侯氏相声世家两代名家表演的相声作品。本周在我们节目中唱主角的呀，是相声表演艺术大师侯宝林先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第一时段，首先邀请您欣赏的是侯宝林先生啊，上个世纪50年代和郭启儒先生合作表演的一段新时期的讽刺型的相声作品，叫《南来北往》。 您每天在这地方表演吗？ 不，这是啊，偶尔来一次。 偶尔一次啊？ 对了， 经常在什么地方？ 那可没有一定。 怎么？ 反正各处跑吧。 跑 啊？ 您常跑 啊？ 你一分钟能跑多少公尺 啊？赛跑啊？ 啊，不跑吗？ 哎，我说的跑啊并不是赛跑。 您不是运动员？ 哦，我们是演员。 那干嘛跑啊？ 哎，我们是啊经常啊到各地去巡回演出，常出门。 哦，那么意思。 哎， 您跟我还差不多。 哦，您也是演员？ 不是，我是采购员。 哦，再说您也常出门啊？ 一年得在火车上住半年。 哦， 老出门。 那您成了旅行家了。 也不敢说旅行家， 嗯， 反正对这套复杂的旅行常识啊知道一些。 怎么旅行的常识还很复杂？ 哎，复杂的很哦。 怎么？ 你要不明白铁路规章你就能挨罚。 哦， 不明白制度就能到处碰壁。 嗯，这么复杂呢？ 哎，可是你要是掌握了他这套规律， 哦， 预先做好了准备工作，就能平安无事各处走走。 这得跟您领教领教。 嗯， 那么坐火车先得做哪些个准备工作呢？ 这我可以告诉你。 哎， 坐火车最要紧的事情， 是什么？ 你得买票。 废话，你这谁不知道啊？ 那你要问什么？ 我是想知道一些个常识啊。 哪方面的常识？ 哎，你比如说吧，我买完票以后 啊， 在进站以前， 嗯， 在这段时间呢，我很觉得那么闷得很。 闷得很？ 嗯， 哪容易解决？ 哦， 上厕所 啊。我上厕所 啊，这也算准备工作啊。 怎么？ 上车以前先去趟厕所 啊？ 因为你一上车，车还没开呢，不能使用厕所啊，对不对？ 是啊，那我也不能够老在厕所里待着呀。 你别在厕所里待着呀。 嗯， 找点活干。 干嘛呀？ 嗯， 我打扫厕所呀。 你可以看看书看看报嘛。 我在厕所里头看报。 哎，别在厕所里看。 嗯， 候车室。 哎，有候车室 啊。候车室。 嗯， 软席候车室，硬席候车室。 哦， 贵宾候车室， 最好的就是母子候车室。 嗯， 你可以到那儿给孩子吃奶 啊。您让他吃奶粉吧。 怎么？ 我这奶还没下来呢。 您这人开玩笑。 谁开玩笑啊？ 啊， 你让我给孩子吃奶去？ 不是，我没说明白。我说让你爱人带着你，你那孩子还小孩 啊？哎，那倒行啊。 你可以到其他的候车室休息。 嗨、哎，我呀不是为了休息啊。 为什么？ 那么主要啊，就是为了这段时间呢、啊，很闷得慌。 闷 啊！ 哎，候车室里有书报杂志 哦， 连环图画。 是 方便极了 哦， 预备有水 啊， 您喝水，喝多少都不要钱。 是啊， 随便使用 哦， 可就别洗衣裳。 哎，我洗衣裳干什么呀？ 啊，预备的很周到。 哎，那么我要有写个什么不明白的事情呢？ 可以问服务员 哦，服务员他能告诉我， 可以清楚的给你解释。 哎呀，哎，对，要说现在服务员是真好啊， 好啊。 上次我上火车的时候还帮着我外甥拿东西呢吗？ 哦，帮你拿东西呢。 嗯， 那不叫服务员， 那叫什么呀？ 那叫列车员。 哎，对了， 嗯， 列车员。哎，要说现在铁路的工作人员是真好啊。 是啊， 啊， 那在上车下车的时候扶老携幼。 是吗？ 对残伤啊、疾病啊、孕妇小孩特别照顾。 哎， 一看你上不去车，能把你抱上去。 对了啊，被我抱上去 啊？啊，小孩嘛， 有我这么大个小孩吗？ 啊，不是，你带着的那个小孩啊。 嗯， 抱上去， 那能行啊？要怎么说现在人家的工作好呢？ 哎，好是好， 哎， 可也不都这样。 哦，您说这是好的？ 哎，这是好的。 那么照这样的能有多少呢？有二分之一， 多 三分之二。 反正这么说吧， 啊， 99%以上都是好的。 哦， 不好的那都极个别的。 是啊。 可是你要碰上那样的呀，也真够呛。 那么您说这路人的什么样呢？ 那也很难说具体的 哦。 态度不好。 嗯， 你问他个问题呀、啊，他马马虎虎。 嗯， 不能清楚地告诉你。 你瞧， 可是你要犯了条例，他可真罚你。 哎，当然了，违反铁路的规章应该是挨罚的。 应该挨罚。 嗯， 他要清楚告诉你就罚不了了。 哎，那还总是不违反的好啊。 都不违反 啊、 嗯、那他罚谁 啊？哦，就为罚人呐、 啊、不是就为罚人，因为一个问题你不知道问了他，他不能清楚的给你解释，造成你挨了罚。 哎， 是不是这样？ 这么说呀，还真得小心呐、 啊、哎，可也不要紧。 嗯， 我有办法。 哦，你有什么办法？ 你要按照我这个办法去做， 嗯， 就能平安无事。 哦， 第一个办法 是什么？ 多带钱。 那干嘛呀？ 罚多少给多少 啊？好嘛，那得多少钱呢？您这个办法可不怎么样。 这不好。 哎， 第二个办法。 第二个办法是什么？ 沉着冷静，随机应变。 随机应变。 哎，这可也不容易 啊， 得有长期乘车的经验和教训。 哦， 再加上挨过几次罚呀，那也就锻炼得差不离了。 这么一说您也挨过罚呀？ 不但挨过罚，而且受过罪 啊。 嗯， 哎，那么您能把您那个锻炼的过程您给我介绍介绍吗？ 那可以啊，说起来很有意思。 您说一说。 那一次我们领导上派我到广州去采购。 哦， 拿好了我应用的东西。 是， 到车站去，离开车还有3个钟头。 哦， 来的不晚吧？ 不晚。 到那一瞧我就晕了。 哎，怎么晕了？ 我想那么些个窗口啊，这1号、2号、3号、4号都有号。 那是卖票的地方啊。 是啊，究竟我站哪儿啊？我瞧那个窗口啊，有开着的，有关着的，有的一人没有，有的挺长一行人， 那都是等着买票的呀。 我一想那人多，一定那是卖票了。 是啊， 我就站那儿吧。 哎， 好容易到我这儿了。 哦， 我说同志，我买票。 哎， 买去广州的应席客票一张。 嗯， 加快票一张，应席卧铺一张。 哎， 我把钱呢递进去了。 是喽。 那个同志很快的呀， 就把票给你了， 把钱推出来了。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说怎么不卖给我呀？ 哎，怎么不卖呀？ 他也不理我。 嗯， 我说我是买票啊。 嗯， 问了半天他烦了。 什么意思啊？ 我说什么呀？ 嗯，那边，那边， 那边。 哦，你呀、啊、站错了。 我一看旁边是有个窗口， 你预先问问就好了。 没问吗？ 你瞧， 我就站那儿去了。 哦， 我还没说话呢，里边那人问我。 嗯， 你往哪儿逛？ 啊？ 万哪儿挂？ 我也纳闷啊， 怎么意思啊？ 我一想啊，横是旅客太多了，嗯，坐票站票都卖光了，就剩挂票了 啊。 我说我还是买坐票合适。哎呀，要是前阵把我挂到广州啊，那恐怕就散了。 没听说过呀，哪有挂票啊？ 我这么一说呀，那位也乐了。 嗯， 哦，你买车票，我们这儿不卖。 嗯。 我们这是电信局铁路服务所。 哦，人家当里是要挂长途电话呢。 又站错了。 是的。 我说我买去广州的车票在哪儿买？ 对了，问问吧。 他说我也不大清楚。 啊， 你问问站上的人吧。 哎， 回头我一瞧，有一个戴红袖标的正在那儿擦玻璃呢。 哦， 哎，我说同志，我买去广州的车票在哪个窗口啊？ 他怎么说的？ 嗯，买票。 嗯，什么意思？ 问服务处。 哦， 不是，服务处在哪点啊？ 嗯， 啊， 哦，还怕不干净？ 服务处都不知道。 嗯， 找找 找， 下回就知道了。 好吗？白问了。 白天我找吧。 嗯， 我根本就不应该问他呀。 怎么？ 人家各负专责呀，不能说呀。 哎， 多说一句话恐怕有损失吧。 嗯， 也许是一种清规 啊。清规 啊，这个规章啊。 对， 我挤过来挤过去，有一位站那儿买票的人直瞧我。 嗯， 哎，同志，你丢东西了？我没有。干嘛来回挤？ 好嘛，都把人给挤烦了。 我说我是找服务处，不知道在哪儿。 嗯， 那不就那儿吗？ 哪儿啊？ 回头我一瞧，气大了。 怎么？ 就是擦玻璃那儿。 那这好。 到那儿一问才知道，五号窗口。 呵，可问着了。 到了五号窗口，我把钱递进去。 哎， 同志，买去广州的应急客票一张，加快票一张，应急卧铺一张， 一共买三张。 他就卖两张。 怎么？ 不卖卧铺？ 哦，对呀。 我说卧铺在哪儿买呀？ 嗨， 啊。 那他能告诉你吗？ 哎，这个人很好。 嗯， 挺清楚的告诉我了。 怎么说的？ 去问服务处。 废话，这还得问去呀。 我这服务处在哪儿？ 哎， 嗯， 你不去过一趟了吗？ 是啊，把我都气糊涂了。 好嘛， 我要到服务处一问。 嗯， 六号窗口 就在他旁边啊。 哎，他就是不多说一句话。 你瞧瞧， 我这一瞧啊，坏了。 怎么？ 刚才我在五号那儿买票的时候，六号人不多呀。 现在呢？ 一次长蛇阵了。 好嘛，那你挨着往下排吧。 可是啊，离开车还有半点多钟啊。 那可没办法， 挨个吧。 哎， 好容易到我这儿了。 哦， 同志，买去广州的应急卧铺一张。 对了， 没了， 没了。 我到广州的没有了，半道的也行啊。汉口的，这个保定， 嗯， 石家庄哪儿都行啊。 怎么样？ 八大， 你撞哪儿了？ 我没撞哪儿 啊， 小窗户。八大， 那好，关了窗户了，他不理你了。 我一想啊，干脆我不走了 啊，买不着卧铺，你就不走了。 我正闹着病呢，没卧铺我受不了啊。 那么你的工作怎么办呢？ 晚去一天倒不要紧呢，耽误不了工作。 那么你还得赶紧退票去。 是啊，我到了退票处。 嗯， 我说同志，把这票退了吧，我走不了了。 哎， 他拿起一看，你这票退不了了。 嗯。怎么不能退？ 现在已经快开车了。 嗯， 退票的规矩应该在本次列车开车前的两小时声明。 嗯， 我说不对，我这特殊情况，我来这儿有仨钟头了。 是啊，你这不刚买的手里头吗？ 是啊，我这来回撞了有俩多钟头，买的手里不到一小时，怎么能在两小时以前声明呢？ 这是真实情况啊。 不，那是你的问题呢，我不管呢。 嗯， 说着说着就挺霸当， 小窗户又关了， 差点碰着我鼻子。 太好。那么你这张车票怎么办呢？ 正在这个时候啊， 嗯， 有一个人上广州有急事买不着票。 哦， 哎，我原价让给他了。 哎， 嗯， 这你跟退票一样啊。 妈妈，这比退票还好呢。 怎么？ 没花手续费呀。 哎，手续费省下了。 把这张票卖出去以后， 哎， 我又花了2.7元， 嗯， 买了一张去丰台的票。 哎，你上丰台干什么去？ 哎，这是一种办法啊。 怎么？ 这个地方走的旅客多，卧铺不好买。 哦， 到丰台去，那儿走的人少，可能买着卧铺。 你瞧，还有这么个办法。 我买好了票了， 嗯， 给我们公司挂了个电话，汇报了我没走了的情况。 是喽， 我们科长一听没走正好啊，现在有紧急任务。 怎么样？ 赶紧回来拿东西。先去满洲里。 哟，那你这张丰台的票都作废了？ 那废不了啊。 怎么？ 离开车还四小时呢。我到退票处，哎，同志，退。 哎哎，这倒好，理直气壮。 那拿起一看，可以退。给我开了个条子。 哎， 拿钱吧。 什么钱呢？ 手续费。 哎，手续费啊。 我由那里刨吧。 哦， 退票手续费最低起码5毛。 哦， 你这张票2毛7，再找我2毛3。 那就别退了。 不行啊，收据已然写好了。 你这不是倒霉吗？ 要给他送2毛3去。 那好嘛。 经过这样的碰壁啊，我这经验是长多了。 哦，您算锻炼出来了。 哎，去满洲里那次啊，我就有了经验了。 哦， 那回我带的东西还多。除了身上穿的以外， 是 还带着皮袄、皮裤、老羊皮大衣，毛衣、毛裤、单靴子，皮靴子，皮帽子。 哎，你干嘛带这么些个东西呀？ 那地方冷啊，-30度啊。 哦， 穿少了不行啊。 对呀、 打了一包袱，连我手使的东西都搁里头，有30多斤。 哦， 这携带物品还不能超过分量 啊， 一过40斤就受罚。 那是啊， 我这包袱30多斤。 嗯， 同志又送了我10斤苹果。我想那带着吧，打到一块了。 也搁在里头了 啊！ 哎呀，这个够重的呀！ 是啊，进站的时候路过那检票口啊，我就留神。 嗯，搞什么？ 怕他们发现了。 嗯， 有一个带红袖标的，手里拿着弹簧秤。 哦， 专管这个。 嗯， 我一瞧他，他正瞧我。 哦， 我一看，我旁边还有一包袱，也不小。也许看他呢。 是。 到了车上，一会儿开车了。 哎， 功夫不大，那位拿秤的就来了。 那么跟你说什么来了？ 什么也没说，瞧了瞧我。 嗯， 瞧瞧包袱。 嗯， 我想瞧出来了。 要不然那他应当在检票口那，就得告诉你啊。 那不能告诉我。 怎么？ 您那边一说了，他就罚不上了。 干嘛非罚不可呀？ 不罚不成啊。 怎么？ 他要是不罚人，他就没法完成他自己定的那收入指标了。 啊，这都定出指标来了。 我一想啊，赶紧想紧急措施。 什么措施啊？ 拿出苹果请客。 请客？ 哎，大伙儿吃。 那干嘛？ 减轻我的重量，省得挨罚呀。 那这倒是个办法。 哎，您那个大包袱挨着我坐着。拿秤那位到这揪下包袱一悠，43斤，被罚了。 得，罚了。 还没等我这掏苹果呢，把我这拿下来。48斤。 哎，得， 罚了。 也罚了。 我说我这可不能罚 啊。怎么？ 我因为我们这带着有10斤苹果。我是预备车上吃的。 那你一人吃了这么些个吗？ 怎么会一人？我说我们这么些人，一人俩，一人俩，这没什么富裕。 哎， 嗯， 我说你们来多少人呢？ 就我一人。 那你跟谁分去啊？ 还就那么说，他哪能挨个问去啊？ 嘿，有办法。 那好，你把苹果拿出来吧。 嗯， 拿出苹果，他这么一腰，38斤，差2斤没罚上。 呵，好悬呐。 到了满洲里， 嗯， 和那地方真冷啊。 嗯， 我把衣服都穿上了。 哎， 办完了事给我们公司打电报， 是 汇报情况。公司回电让我直接上广州。 是啊，您上回没走了吗？ 这回更受罪了。 哎，怎么 由打东北上东南，越走越热呀？ 那怕什么呀，你不带的衣裳多吗？ 多干嘛？那就更倒霉了。 弄你那老羊皮大衣， 那 热呀，这 那哪穿得了啊？ 那你穿那么些皮的了，受得了吗？ 脱吧。越往南走我越脱，一件一件全脱下来了。 哎， 打了个包袱。 哦， 皮的、棉的、毛的，都脱下来，我还出汗呢。 那是热吗？ 刚包好了包袱，又来一位拿秤的。 那怕什么呀？你已然腰过了38斤呢。 不，这回一腰42斤。 哎，怎么又多出来了？ 我在东北买4斤榛子。 你怎么净买吃的呀？ 谁想到又遇见拿秤的呀？ 那赶紧分针的吧。 不行，我说这不能罚。衣服随身穿的。是啊，穿的不算，带着都算。 哎，那你可以把拿出来挂在哪儿啊？ 那也算携带啊。 哦，那非得穿着。 我说好吧，你把我这老羊皮大衣摇摇。 哦， 他一摇8斤半。 哎，怎么这么重啊？ 里边有衬绒。我说好了， 嗯， 8斤半，来这个，我穿上。 怎么，穿上啊？ 不穿他罚呀。 那你受得了吗？ 啊，是啊，捂得我头昏脑胀，俩眼冒金花。 好嘛， 好容易到了广州车站了。 嗯， 下车的时候提着手提箱背着大包袱， 嗯， 一下车刚一晕吧唧我就趴那儿了， 哟， 车上的人都跑下来了， 嗯， 有扶着我的，有的问我你怎么了， 嗯， 你有什么病啊，我什么病，热病，捂的， 嘿，纯粹捂的， 你有什么别的病没有，什么病也没有，就是热， 嗯， 嗨，你把老羊皮大衣脱下来不就好了吗？ 哎，你怎么还穿着呢？ 我不敢脱呀。 怎么？ 那拿秤的也下来了。 南来北往，几十年前的一段相声作品，讽刺的笔触啊，放到今天仍然是那么的犀利。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呢，得先暂告一个段落了。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继续分享侯宝林先生的相声作品。

哦，纸佛穿衣，赖佛吃饭， 是喽。 还有的人披着宗教的外衣， 嗯， 干些反革命的勾当。 你瞧瞧 啊， 嗯， 过去有个一贯道啊， 我都知道， 就是这个玩意儿， 嗯， 啊，反动会道门吗？ 反动道门， 专门欺骗家庭妇女、老太太， 全是受他们的害。 我们街坊有个王大娘， 哦， 就信这一贯道， 是啊， 前些， 哦， 让他们给迷惑住了。 呵， 他入道以后， 嗯， 满世界引诱别人入道， 引诱 啊， 这不叫引诱。那就是说，那叫渡人 啊，渡人呢？ 哎，渡 也不白渡 啊， 渡一个两块， 哦，两块。 哎，嗯，你看这买卖也不错了， 是啊， 渡一渡就两块， 两块。 这要电焊得多少钱？ 这这石头铁管子呢？ 嗯，我本来不信这套，他非劝我不可。 劝你？ 哎，我告诉你，侯宝林呐， 嗯， 哎呀，你这个灾难可不小啊！ 怎么了？ 说相声的净说神仙呢。神仙都给你们记上账了。 哎呦， 明儿你们死后啊，下十八层地狱受罪去。 嚯，那这怎么办呢？ 那我这说了这么些年了，这 说的是呢， 那有什么法子？ 嗯， 我告诉你啊，我救你吧。 哦， 最好啊，入我们这一贯道。 嗯， 能把你过去的罪恶洗刷干净了。 哎呀， 明儿死后啊，能升天堂到极乐世界去。 嗯， 就好了。我说那好， 嗯， 我弄两个钱尝尝。 哎，什么叫尝尝 啊？ 您不花了两块钱了吗？ 啊， 那您就算入道了。 我就会到里边瞧瞧它究竟怎么回事啊， 哦，看看里头怎么回事。 老太太一接钱喜欢了， 嗯， 要真的和你，你真入道啊，哎呦，大概你还有仙根呢。 你看怎么这么会儿又有仙根了？ 你今儿入道吗？赶紧今儿就有痰。 有痰？ 我说有痰不要紧的，喝点白松糖浆就好。 粘痰呐， 今儿有神仙降坛 啊，哦，神坛。 我说那好，您带我去吧。 嗯， 一边走一边跟我聊。 说什么？ 这就好喽。 嗯， 死后啊升天堂咱们都见得着。 嗯， 最好入道以后劝你们一家子全入道。 怎么着？一家子都入？ 我一人还不行，干嘛非得一家子？ 说的是 呢，一人入道哪行啊。 嗯， 死后升天堂那道黑不好走。 嗯， 一家子要全入了道，佛爷就慈悲了，赐你们一盏天灯。 嗯， 再上天堂道就亮了。 是 啊，我一想，这怎么这佛爷对团体的还有优待？ 什么优待团体啊？那不那么回事，你们一家子全入道，人多钱就多了。 一会儿把我带到一个地方，就是普通一个住宅。 哦， 门前什么表示也没有。 嗯， 带到里边去一看，北房三街里边挺阔。 哦， 硬木的家具。 嗯， 黄缎子桌帘，黄缎子铺团。 是啊， 他还告诉我很多人呢。 什么人呢？ 那里边有什么那个叫前人？ 哦，前人 啊，什么坛主？ 哦， 什么点传师？ 嗯。 还有钱三才、坤三才， 嚯， 哦！还有两个小孩叫谭统，嗯， 啊，谭统，那两个小孩叫谭统 啊，对，谭统， 哎， 啊，那个谭主拿起香来， 嗯， 点着了以后， 嗯， 牵在炉内， 哎， 站那嘴里直嘟囔， 嗯，这是祷告呢， 哦，算账， 算什么账啊？ 今儿有八个入道的，他来16块， 哦，算这笔收入呢。 嘟囔完了，啪，地下就磕头。 你看，磕头不是跪下磕吗？ 哎， 趴下。 他们说这叫大餐。 哦，大餐。 嗯 嗯。 我说有牛扒没有？ 啊，牛扒，那是西式大餐呢。 嗯。他磕完头站起来。 嗯。 我们那王大娘嘟的我呀， 是 还得到神仙那儿去给我求呢。 哦。 啊，他也来份大餐。 哦，也餐。 啊，餐完了以后，说了一大套词儿。 说什么？ 弟子王张氏金度到东胜神州亚西亚州河北省北京市相声演员侯宝林愿入我道，今后渡人倘有反悔化为能穴而亡。嚯， 我你怎么起这么重的事啊？ 我没缘呀，全是他给说的。 你说这倒霉不倒霉？ 哎，据说神仙对我印象还不错。 哦，是吗？ 没有什么坏的反应。 哎，你这还好， 让我也来份大餐。 你怎么样 啊？那我就餐吧。 餐吧。 磕完头跪在那儿不让我起来。 干什么？ 点传师过来给我点发。 点发。 嗯，对呀。 嗯， 一指中央会。 嗯， 万把德超然。 我这抓什么呢？ 啊， 这是干嘛这么胡抓呢？ 点发呀，告诉我观印觉 啊。什么叫观呢？ 两眉当中这个地方叫观。 观 又叫天门。 哦，天门。 哎，他说你没入这道以前 啊， 天门不开。 哦， 死后灵魂由打头顶出去， 嗯， 奔阴曹地府， 哎， 一点这儿天门就开了， 嗯， 这再死喽，灵魂由打天门出来， 嗯， 就奔天堂。 哦， 可是像这也危险呢。 这有什么危险呢？ 一点这儿天门就开了， 天门就开了， 软桶就输了。 哎，这干嘛推牌九呢？ 啊， 这叫关。 哎，两手一合，这叫印。 哦，这叫印。绝呢？ 绝， 嗯， 绝是嘴里头有那么五个字儿。 哪五个字？ 五字真言嘛。 啊， 那个叫什么？我现在没辙。 嗯，哎，不不， 嗯， 不是那个五字真言嘛。 啊， 那五字真言是无太佛弥勒。 哦，你是一贯道。 哎，不是， 那你怎么知道？ 我听人说的。 是，对了，就这词儿。 哎， 就这词儿。起来以后给我一蒲团， 嗯， 让我那儿打坐。 打坐。 还告诉我四季最要紧的话。 哦，什么什么？ 逢凶化吉，遇难成祥，遇见大灾大难就念这四句。 什么词儿？ 一进诸皇宫， 嗯， 参拜先天佛。 哦， 定禅心修道。 嗯。 二六请金瓶。 哎，这好，又改顶牛了。 反正就这么个意思吧。 哦， 念这四句 有什么好处？ 闭着眼睛念 啊， 念过一百遍， 嗯， 想看谁都看得见。 看谁呀？ 嗯，咱们试试。 嗯， 我说我父亲死了好几年了，我想看看， 行吗？ 闭着眼睛念， 我就念这四句， 念过一百遍。 哦， 别睁眼。 嗯， 闭着眼睛。往前看， 嗯， 前边出现一个白光， 哦， 看那白光里有人儿， 嗯， 仔细看，那就是你父亲来了。 你念了没念？ 念了，念了200多回 啊， 腮帮子都念酸了。 那你瞧见白光了没有？ 甭说白光啊，连周旋也没瞧见。 那你还看电影去？ 是吧，纯粹蒙事啊， 蒙人嘛，是吧？ 哎，这老太太可真信 啊，这是信的了。 哎，她有了病，她不信大夫 啊， 上坛上求炉药， 炉药香灰啊， 啊，烧骨香。跪在那儿等着10几分钟， 嗯， 香烧完了，拿大碗一蒯，能有半斤多。 嗯，就吃一点就得了。 不，拿水和和，全吃了， 半斤都吃了。 俩不好还接着吃， 那好嘛， 一连气吃一礼拜， 嗯， 病也没好。 那接着再吃啊？ 他也不吃了， 怎么 拉出屎来，跟砖头一样？ 你这香灰哪能治病啊？ 老太太这病一礼拜没治坏了。 嗯，怎么样？ 躺床上起不来了， 起不来炕了。 哎，他让儿媳妇上坛上给求神方去。 怎么着还求呢？ 求来神方就几味草药。 嗯， 就这药引子不好找。 什么引子？ 人肉汤。 人肉 哪有卖人肉的？ 没地儿卖。 坛上给出主意了。 出什么主意？ 让儿媳妇在大腿上拉块肉，够2两就行了。 啊， 给老太太熬汤煎药。 呵， 一连吃了4服药， 嗯， 老太太也没好，儿媳妇也趴下了。 怎么儿媳妇也趴下了？ 短半截肉了。 对呀， 得亏这老太太死了。 哎呀， 你想这老太太要是病3月， 这儿媳妇 那非寡了不可， 没肉了。 哎呦，老太太死了以后，这儿媳妇就哭哦。 这还哭她呢？ 哪儿啊？她疼啊。 对呀。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侯宝林先生和郭启儒先生啊表演的一段颇出迷信题材的相声作品《一贯道》。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他们两位啊新时期的讽刺型相声作品，叫《砍白菜》。这个作品讽刺的呀是那些有私心的人。 怎么这礼拜天我没看见你？你上哪儿去了？ 我呀， 啊， 礼拜天 ， 我上合作社了。 我也上合作社，我怎么没瞧见你？ 那么大个地方，人又多，那你哪看得见我呀？ 对了，我也是这样。聊聊这个，聊聊那个，一聊好几个钟头， 可不是吗？你看嘛，到哪儿都舍不得走。 是啊，你看合作社的人脸上都透着那么高兴。 那是啊，现在人民的生活都提高了，那当然是高兴了。 对，今年都穿上新衣裳了， 啊， 看又干净又漂亮。 你看那花布的那个花样，够多少？ 是， 那真是五光十色，什么样的全有啊。 所以我舅舅说呀，合作社真好。 你舅舅在哪儿啊？ 就在合作社里。 哦，营业员呢？ 不是， 会计 也不是。 那他是社里头什么呀？ 合作社的主任。 嗯，合作社的主任。 啊，什么什么主任？社员呢？入社了吧？一进社就把车推去了。 车推进去了？ 啊，推进去了。 那有车应该存起来呀。 存起来，连驴都拉起来，你存车干嘛呀？ 你说的是什么车呀？ 你说什么车？ 我说的是自行车啊。 不，我说是大车。 大车 啊， 那合作社里的搁得下吗？ 哎，甭说大车，连拖拉机都随便开啊。 我说你说这是哪儿啊？ 农业生产合作社。 好，我说那是口外的那个卖东西的合作社呀。 说两下子去了。 哎，他们说礼拜天你到农村里去学习去了 啊。我一晃1年多没去了。 是啊 啊， 那么你舅舅多能参加的合作社呀？ 去年冬底呀、 哦， 就入社了。 他们今年的庄稼怎么样？ 好， 哦， 增产呢？ 是啊， 他们种那小麦、玉米都好。 哦， 就玉米啊，他们种的还是碱地。 嗯， 每亩地平均打480多斤， 那么些个呢？ 啊，种了100多亩，他们说共和打了76000多斤， 这可不少啊。 嗯，那些粮食要给你一个人吃啊，一个人吃啊， 嗯， 20年吃不完。小麦也好。 嗯， 每亩地平均打160多斤。 是啊， 共和种了200亩， 嗯， 打了32000多斤。 嗯， 那些粮食给你一个人吃，一人10年吃不了。 啊， 棉花又白又好。 嗯， 每亩地平均打180多斤，种了90多亩， 嗯， 打了16000多斤。 是， 那些棉花要给你一个人吃。 这我吃棉花干什么呀？ 哦，对了，你也吃不了啊。 这根本我也不吃啊。 那个地那肥呀、啊、 那个地怎么那么肥呢？ 肥料上的多呀、啊、 哦， 他们说去年广上粪，每亩地平均上3车粪 啊， 一车粪就是2000来斤。 是啊， 全社1700多亩土地。 哎呀， 你算多少粪？ 那不少啊， 1700多亩。 嗯， 每亩地3车粪。 是啊， 一车粪2000来斤。 嗯， 那就是共和各地一块呢是1700多个3个2000来斤。 啊，您就甭算了呢。 这些肥料要是给你一个人，给你一个人背呀、啊，背，10年都背不完。 吓我一跳呢。这么说，肥料多，产量就高啊？ 也不是完全靠着肥料 啊， 主要是合作社把大家组织起来集体劳动。 哦， 包工包产，按件计工，深耕细作，发挥了土地的潜力、 哎， 这样生产越来越提高。 哎。他们社里头有没有菜地啊？ 有啊， 嗯， 他们那个社以菜为主啊。 哦， 我舅舅管种菜。 都种什么菜啊？ 菜 啊， 样子可多了。 哦，种什么菜？ 有香菜、芹菜、辣青椒、茄子、扁豆、嫩蒜苗。 嗯， 菠菜、葱头、西红柿、萝卜、白菜、柿子椒。 嗯， 反正这么说吧，真有40不懈之瓜，8节长春之菜。 嘿，他这两句用在这会儿了啊。 就拿白菜说吧， 嗯， 大白菜，每亩地平均14000多斤， 咋那么些的呢？ 种了100多亩， 哦， 一亩地是14000多斤呢、 啊。啊，是啊， 你想100多亩，那共和就是100多个14000多斤， 又算不上来了 啊、嗯。那些个白菜、 哎，要给我一个人啊，我10年我也吃不完呢。 那甭说白菜，那白菜帮子你也吃不了啊。 是。我也不吃，您留着喂猪吧。 啊，你说他们那个社多好 啊！他们俩多能建的社呀， 由打前年建社以来，一直到现在 啊， 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巩固。 是啊， 嗯。 那么前年一建社的时候，你舅舅怎么没参加呀？ 嗨，我舅舅那个人他有个倔脾气， 这个脾气倔，碍着入社什么的。 前年一建社，人就动员他。 嗯， 我表妹也说，爹呀，咱们入社吧，可好了，大伙儿在一块干活，打下粮食来，大伙儿分。将来大家都过好日子， 这话说的对呀、 啊。我舅舅不听啊， 那么他有什么理由啊？ 他说：“别听那杨尚书，咱们家里拾了亩地儿，整年就提心吊胆，把心都搁上，还弄不好呢。那么些地搁一块儿，大伙儿种就会好了。到时候爹死娘家人，隔人顾隔人，咱们别倒那个霉去。” 这位老人家呀、啊，他思想上有顾虑。 是啊，我表妹说不是那样。哪块地都得种好了，都得增产，谁也吃不了亏。 对喽，应该给他们多解释解释就好了。 我舅舅不信呢， 嗯， 他说谁也吃不了亏啊，我那个驴拉起给别人使唤，我就不干。 哎呀，老头舍不得那驴。 啊，他跟他那个驴的感情可大了 啊。 嗯， 跟驴有感情 啊，见天刷印喂遛都是自个儿来。 是啊， 半夜了起来给驴还加料呢。 哎呀， 所以越想越不合适啊。 嗯， 结果又单干了一年。 哦，前年年底没入社。 没有啊。 那么自己个儿单干一年怎么样呢？ 老头子可真有个倔劲儿 啊， 他跟合作社比赛。 哦， 他的地挨着合作社，社里种白菜他也种白菜， 他一个人跟大伙儿挑战呢。 要说老头可真有一套技术。 哦， 你就拿种白菜说吧。 嗯， 你说怎么种？ 是 畦菜，是沟菜，是子母菜，他全会。 他种的是什么菜啊？ 种的畦菜 啊， 那也是一套学问呢。 是啊， 有打秧亩子、尖亩子、抄秸子、放棘、耪地、胡辣杆、眼条或捆菜， 嗯， 一直到倒窖， 哪样活干的都漂亮。 老头有本事啊。 是啊，他栽得了菜，他的菜跟社里一比呀、还真不含糊。 那是怎么回事啊？ 秧亩的时候秧的多呀，栽菜的时候净挑好的、不好的秧子他就扔了 啊，倒不怕糟蹋秧子。 哎，栽得了那个菜一边齐。过些日子菜长起来，等捆完了菜，他的菜跟社里再一比呀，老头高兴了。老头就烦了。 怎么栽菜时不挺好吗？ 栽菜的时候这么大小啊、一栽上你看起来都差不多。捆得了菜就不一样了。 那怎么搞的？ 人家社里人多呀，捆白菜啊，100多亩生产队一突击4天捆完了。人家那子种也好啊，种的是连片地、一铲大青口。我舅舅种那个菜啊，什么籽儿都有。也有大青口，也有小白口，也有包头白，也有顶心黄。可倒好，一家子过日子，有大有小。他种的白菜就好像卢沟桥上的狮子似的，有站着的，有坐着的，有趴着的，有卧着的，什么样的都有啊。 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人家的人多，好干活啊。 哎，对， 他一看人家菜那样，自己的菜这样，这个时候老头真烦了。 怎么意思？ 白菜长虫子了。 这个合作社的菜也得坏啊。 合作社不怕啊。 怎么？ 10几个喷雾器整天在地里头喷6粒粉呢，没几天就把害虫扑灭了。 那你叫他，他怎么不打药粉呢？ 又犯了他那个倔脾气了。他说咱甭管了，甭管他，是而不死，是财不散，种庄稼就是靠天吃饭，量地求财。 好嘛，还是老脑筋， 整天就愁眉苦脸，吃不下去，喝不下去呀、心里说哎。 怎么了？ 我这点菜收下来还不够份钱呢。 瞧瞧， 瞧人合作社的菜，没几天还起来了。一颗一颗的站在地里，跟棒小伙子似的。再瞧自个儿的菜， 怎么样？ 得了，就等着7月15拿它哄孩子吧。 怎么拿白菜哄孩子呀、 满成了莲花灯了。 哦，全摊在地上啊。 哎，他的菜可是坏了。脾气可长了， 还长脾气呢。 家里人瞧谁都别扭。他最心爱那个驴瞧着都不顺眼了。 你行， 那天把驴拉出去给揍一顿。 他打驴干什么呀？ 早晨起来他想拉驴溜溜去啊。你想这驴一出门他又不撒欢的吗？ 哎， 驴一撒欢我舅舅生气了。 怎么？ 你可哪儿那么高兴呢？你不知道我这心里烦着的吗？ 哦，跟驴讲理呀、 要不是为你，今年我就入社了，我何必着这个急呢？你瞧瞧人家社里那个白菜，那收下来是白菜，我这菜收下来那都是猪食。 怎么白菜变成猪食了？ 叶子都让虫给吃光了，就剩帮子了，那也就是晾干了拿它喂猪了。 哎，那也就喂猪吧。 我舅舅越说越有气，拿起鞭子啪啪给2鞭子把驴给打惊了。 哦，拿驴杀气那还不惊？ 驴是撒腿就跑，我舅舅后边就追。追追着一瞧不能追了。 什么？ 驴跑到合作社的牲口棚去了。 你瞧， 站那儿愣了半天，一声没原因回家了。 他是不好意思上合作社去了。 是啊，功夫不大，社主任人给他送来了。 哦， 拉着驴来了。哎，大叔，给你送驴来了。怎么大早晨的驴跑到社里去了？ 打跑了的吧。 我舅舅没好意思那么说。 嗯， 哦，哎，谢谢你啊。哎，反正今年冬底我得入社呀。他去了也好，先让他瞧瞧房去。 这也不错啊。 社主任一听高兴了。 哦， 怎么大叔，今年你打算入社了？好哎，我们欢迎你。我舅舅说，单干不行了，你顾了这个顾不了那个呀。过去我还说呢，粪大水勤不用问人呢。今天我这么一看呢，还是人多好干活啊。 你瞧，老头啊想通了。 是啊，到冬底跟我表妹爷俩就入社了。 哦，一块入的社。 是啊。 那么老头入社以后怎么样？ 高兴极了。 高兴了。 这次我去跟我说呀， 嗯， 我可省心了，什么事也不用自个儿操心了。社里都给分派好了。 是啊， 到时候尽情干活啊。 哎， 今年一年呢，我能挣2400多分啊。 哦， 我们丫头也能挣1500多分啊。 哦， 过去我还说女人还能赚钱。娘们手两条龙，越抓越受穷。现在这话可不能这么说了。 现在这话应该怎么说了？ 现在得说妇女翻身得自由。男女同劳就同酬。合作社里章程好，我有女没儿也不发愁了。 哥，爷儿俩能挣4000多分。 是啊，去年单干的时候差点没把我急死啊。 哎呦， 今年能挣4000来分，你就打2毛5一分吧。 嗯， 刨去预支，还能算下800多块啊， 这个收入可不少啊。 呵，再干一年就盖新房了，可得好好干呢、 啊。这么着，老头入社以后挺积极呀、啊， 又高兴又积极。 嗯， 可有的时候也想不开，他犯嘀咕。 那还嘀咕什么呀？ 嘀咕， 嗯，社里头样样都增产，白菜比他同年单干的时候强得多。那还有什么嘀咕的？有什么吃亏的？ 就怕自己吃亏嘛。 啊， 入社不是全部土地入社 哦， 在房子跟前留几分地，那叫自留地 哦，给自个儿留的地。 哎，种点菜留着自个儿吃啊。 那么你舅舅在自留地上种的什么菜啊？ 前半截种的萝卜， 嗯， 后半截种的白菜。 怎么还种白菜呢？ 种这两样菜他熟啊。 嗯， 头样说呀省事 哦， 二样说吃的长呀。 是啊， 哎，金哥呀、 哦、那倒是。 菜还没打下来呢，我舅舅抓着功夫就在房山那会儿打好了轿了。 哦，预备收自个儿的菜。 就为这个事差点跟我表妹吵起来。 怎么？ 我们那坐着聊天呢， 嗯， 我表妹从外边进来了，一进门就瞧见我了。 嗯， 哦，表哥来了。什么时候来的？我说来一会儿了。 嗯， 跟老爷子这聊天呢。哎，别聊了，等吃饭的时候再聊吧。刚才乡里通知了寒潮要来，今天得把白菜都砍下来，要不然就冻坏了。 这得赶紧弄啊。 是啊， 要不都冻在地上了。 我舅舅一听也着急了。对了，赶紧砍呐、啊，冻坏了我吃什么呀？ 你行， 丫头，你赶紧到社里帮他们干活去。 嗯， 我先把家里这点砍下来。 啊，先砍自个儿的呀？ 是啊，我表妹一听就火了。爹，您砍自个儿的，社里活怎么办呢？ 这话对呀、啊， 啊，社里那么多人，少我一个怕什么呢？啊、那不对呀、啊，家家都有自留地呀、啊，要都干自个儿的去，社里活就没人干了。 这话更对了， 你得想一想哪要紧呢？ 嗯 嗯，哪要紧？社里的要紧呢？ 对喽， 我自个儿的更要紧。 还顾自个儿呢呀？ 啊，你都冻坏了，我吃什么呀？社里那菜是卖钱的，我菜自个儿吃的， 你这。 我表妹说了，那不对呀、啊，家里菜是您自个儿的，社里菜没有您一份吗？您自个儿这点菜都冻坏了才多少啊？社里好几十万斤都冻坏了，您不心疼吗？您是个明白人呢，您怎么办糊涂事啊？ 这话太对 了。我舅舅一听也乐了。 嗯 啊，明白人不需有个糊涂想法吗？ 嗯、 啊、我这点坏毛病也快让我们丫头给改过来了。 嗯， 得了，那走吧，咱上社里干活去吧。 老头明白过来了， 我一听也高兴了。 嗯， 我舅舅您这样做您就对了、 哎、 您上社里干活去，家里菜您甭管了，回头我给您砍下来。 嗯， 我舅舅说不成，你累不了，你别看3分多地啊，你一天都砍不完呢。 没这个知识啊。 不是，今儿砍不完没关系，我下趟来再给您砍呢。 你下趟还多么去啊？ 我正月初几还去呢。 哦，拜年去。 我舅舅一听更乐了。哦，等你拜年来再砍呢，那我白菜就成冰棍了。 好了，听众朋友，欣赏了几段侯宝林先生和郭启儒先生新时期的相声作品，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劳动托起中国梦》，杨晓光、郑华作词，朱培华作曲，合唱。 梦想好梦梦